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JVM 它是怎么实现 Invoke Dynamic 的。前不久呢，虚拟机赛马俱乐部来了个年轻人，他标榜自己他是动态语言，是先进分子。那么这一天呢，我们的先进分子他牵着一头鹿进来了，说要参加赛马比赛。那么咱部里面的老学究 Java 他就不同意了，鹿他又不是马，哪能参加赛马呢？当然了。这种墨守成规的调用方式，自然是先进分子所不齿的。现在年轻人他流行的是鸭子类型，只要跑起来像只马的，他就是一只马，也就能够参加赛马比赛。说到了这里，如果我们将赛跑定义为对赛跑方法的调用的话，那么这个故事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够在马场中调用非马类型的赛跑方法。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Java 里的方法调用。在 Java 中，方法调用会被编译成 invoke static、invoke special、invoke virtual 以及 invoke interface 四种指令。这些指令与包含目标方法类名、方法名以及方法描述符的符号引用捆绑。在实际运行时，Java 虚拟机将根据这个符号引用链接到具体的目标方法。可以看到，在这四种调用指令中，Java 虚拟机明确要求方法调用需要提供目标方法的类名。在这种体系下，我们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调用其中一种类型的赛跑方法，比如说马类的赛跑方法。那么对于非马的类型，那么我们就给它套一层马甲，当成马来赛跑。另外一种解决方式是通过反射机制来查找并且调用各个类型的赛跑方法，以此模拟真正的赛跑。显然，比起直接调用，这两种方法都相当复杂，执行效率也可想而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Java 7引入了一条新的指令 invoke dynamic。该指令的调用机制抽象出调用点这一个概念，并允许应用程序将调用点链接至任意符合条件的方法上。那么，作为 invoke dynamic 的准备工作，Java 7还引入了更加底层、更加灵活的一个方法抽象，叫做方法聚饼。方法聚饼呢，它是一个强类型的、能够被直接执行的引用。该引用可以指向常规的静态方法或者实例方法，也可以指向构造器或者字段。当指向字段时，方法聚饼实则指向包含字段访问字节码的这么一些虚构方法。语义上，它等价于目标方法的 get 或者 set 方法。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它并不会直接指向目标字段所在类中的 get 或 set。毕竟你无法保证已有的 get 或者 set 方法，它就是访问目标字段。方法聚饼的类型，它是由所指向方法的参数类型以及返回类型所构成的，它是用来确认方法聚饼是否适配的唯一关键。当使用方法聚饼时，我们其实并不关心方法聚饼所指向方法的类名或者方法名。打个比方，如果兔子的赛跑方法和睡觉方法，它的参数类型以及返回类型是一致的，那么对于兔子递过来的一个方法聚饼，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会是哪一个方法。方法聚饼的创建，它是通过 method handles 点 lookup 类来完成的。这个类呢，提供了多个 API，它既可以使用反射 API 中的 method 来查找，也可以根据类、实例、方法名以及方法聚饼的类型来查找。当使用后者这种查找方式时，用户需要区分具体的调用类型。比如说，对于用 invoke static 调用的静态方法，我们需要用 lookup 点 find static 方法；对于用 invoke virtual 调用的实例方法，以及用 invoke interface 调用的接口方法，我们需要使用 find virtual 方法。对于用 invoke special 调用的实例方法，我们则需要使用 find special 方法。调用方法聚饼和原本对应的调用指令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对于原本用 invoke virtual 调用的方法聚饼，它会采用动态绑定；而对于原本用 invoke special 调用的方法聚饼，它会采用静态绑定。方法聚饼同样也有权限问题，它与反射 API 不同。其权限检查是在聚饼的创建阶段完成的。在实际调用过程中，Java 虚拟机并不会检查方法聚饼的权限。如果该聚饼被多次调用的话，那么与反射调用相比，它还将省下重复权限检查的开销。需要注意的是，方法聚饼的访问权限不取决于方法聚饼的创建位置，而取决于 lookup 对象的创建位置。举个例子，对于一个私有字段，如果 lookup 对象它是在私有字段所在类中获取的，那么这个 lookup 对象便拥有对该私有字段的访问权限。即使是在所在类的外边， 也能够通过该 lookup 对象创建该稀有字段的 getter 或者 setter。 由于方法具备没有运行时权限检查，因此应用程序需要负责方法具备的管理。一旦它发布了某些指向稀有方法的方法具备，那么这些稀有方法便被暴露出去了。方法具备的调用可分为两种，一是需要严格匹配参数类型的 invoke exact。 它有多严格呢？假设一个方法具备将接受一个 object 类型的参数，如果你直接传入 string 作为实际参数，那么方法具备的调用会在运行时抛出方法类型不匹配的硬茬。正确的调用方式是将该 string 显示转换为 object 类型。那么在普通 Java 方法调用中，我们只有在选择重载方法时才会用到这种显示转换。这是因为经过显示转换后，参数的声明类型发生了改变，因此有可能匹配到不同的方法描述符，从而选取不同的目标方法。调用方法具备也是利用同样的原理，它这里涉及到一个签名多态性的概念。方法具备的 API 有一个特殊的注解类 Polymorphic Signature。 在碰到被它注解的方法调用时， Java 编译器会根据所传入的参数的声明类型来生成方法描述符，而不是采用目标方法所声明的描述符。在刚才的例子中，当传入参数的类型是 string 时，对应的方法描述符包括 string 类，而当我们显示将其转换为 object 时，对应的方法描述符则包括 object 类。 invoke exact 会确认该 invoke virtual 指令对应的方法描述符和该方法具备的类型是否严格匹配，在不匹配的情况下便会在运行的过程中抛出异常。如果你需要自动适配参数类型，那么你可以选取方法具备的第二种调用方式 invoke。 它同样是一个签名多态性的方法， invoke 会调用 method handle.stype 方法生成一个适配器方法具备，对传入的参数进行适配，再调用原方法具备。调用原方法具备的返回值同样也会先进行适配，再返回给调用者。方法具备还支持增删改参数的操作，这些操作都是通过生成另一个方法具备来实现的。这其中改操作就是刚刚介绍的 method handle.stype 方法，删操作指的是将传入的部分参数就地抛弃，再调用另一个方法具备。它对应的 API 是 method handles.droppedArguments 方法。增操作则非常有意思，它会往传入的参数中插入额外的参数，再调用另外一个方法具备。它对应的 API 是 method handle.byTo 方法。Java 8中捕获类型的 Lambda 表达式便是用这种操作来实现的，下一篇我会详细进行解释。增操作还可以用来实现方法的颗粒化。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指向 fxy 的方法具备，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将 x 绑定为4生成另外一个方法具备 gy， 它等同于 f4y。 在执行过程中，每当调用 gy 的方法具备，它会在参数列表中的最前面插入一个4，再调用 fxy 的方法具备。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hostball 虚拟机中方法具备调用的具体实现。前面提到调用方法具备所使用的 invoke exact 或者 invoke 方法，它具备签名多态性的特性，它们会根据具体的传输参数来生成方法描述符。那么拥有这个描述符的方法实际存在吗？对 invoke exact 或者 invoke 的调用具体会进入哪个方法呢？那么和查阅反射调用的方式一样，我们可以通过新建异常实例来查看栈轨迹，打印出来的栈轨迹如下图所示。也就是说 invoke exact 的目标方法竟然就是方法具备指向的方法。那么先别高兴太早，我刚刚提到过 invoke exact 会对参数的类型进行校验，并在不匹配的情况下抛出异常。如果它直接调用了方法具备所指向的方法，那么这部分参数类型校验的逻辑将无处安放，因此唯一的可能便是 Java 虚拟机隐藏了部分栈信息。当我们启用了 show hidden frames 这个参数来打印被 Java 虚拟机隐藏了的栈信息时，你会发现 main 方法和目标方法中间隔着两个貌似是生成的方法。实际上 Java 虚拟机它会对 invoke exact 调用做特殊处理，调用至一个共享的与方法具备类型相关的特殊适配器之中。这个适配器是一个 lambda form， 我们可以通过添加虚拟机参数将之导出为 class 文件。可以看到在这个适配器中， 它会调用 invokers.checkExecTab 方法来检查参数类型，然后调用 invokers.checkCustomized 方法，后者呢会在方法句柄的执行次数超过一个阈值时进行优化。最后呢，它会调用方法句柄的 invokeBasic 方法。 Java 虚拟机同样会对 invokeBasic 调用做特殊处理，这回将调用至方法句柄本身所持有的一个适配器中。这个适配器同样也是一个 Lambda Form， 你可以通过反射机制将其打印出来。这个适配器将获取方法句柄中的 Member Name 类型的字段，并且以它为参数调用 Link to Static 方法。估计你已经猜到了， Java 虚拟机它同样会对 Link to Static 调用做特殊处理，它将根据传入的 Member Name 参数所存储的方法地址或者是方法表索引，直接跳转至目标方法。那么前面那个适配器中的优化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实际上方法句柄一开始持有的适配器它是共享的，当它被多次调用之后， invokers.checkCustomize 方法会为该方法句柄生成一个特有的适配器，这个特有的适配器会将方法句柄作为常量，直接获取其 member name 类型的字段，并继续后边的 link to static 调用。可以看到方法句柄的调用和反射调用一样都是间接调用，因此它也会面临无法内联的问题。不过与反射调用不同的是，方法句柄的内联瓶颈在于即时编译器能否将该方法句柄识别为常量，具体内容呢我会在下一篇中进行详细的解释。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 invoke dynamic 底层机制的基石方法句柄。方法句柄呢是一个强类型的能够被直接执行的引用，它仅关心所指向方法的参数类型以及返回类型，而并不关心方法所在类以及方法名。方法句柄的全程检查它发生在创建过程当中，相较于反射调用它节省了调用时反复全程检查的这么一个开销。方法句柄可以通过 invoke exact 以及 invoke 来调用，其中 invoke exact 要求传入的参数和所指向方法的描述符严格匹配。方法句柄还支持增删改参数的操作，这些操作是通过生成另一个充当适配器的方法句柄来实现的。方法句柄的调用和反射调用一样都是间接调用，同样会面临无法内联的问题。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我们来测量一下方法句柄的性能，你可以尝试通过重构代码将方法句柄变成一个常量来提升